谁上贡呢？主要是巡抚和总督一级。那以这个地区来论呢，那就有云南巡抚，有贵州巡抚，在他们两个上面还有一个云贵总督， 嗯， 啊，就是他们的上级单位。所以理论上这三位都会上贡， 嗯，都送普洱茶， 都送啊，这个谁送是谁的心意啊。 啊， 您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啊，送礼的时候别说他们家有这个咱别再给他来一个了， 嗯， 你给他，他愿意怎么处理是他的事儿啊，你别不给他拎去啊。 哎呦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明白， 那可不嘛，你看我们家这么多桶油，你给我们老太太拎桶油他还是很高兴的。 哦，明白， 这我都给你画出道了。 好的。 这个当时这两个巡抚一个总督， 嗯， 都送普洱茶，而且呢进贡的量都比较大。啊，我说这大呢就不是以个位十位为单位，都得为百位为单位啊。 嗯， 一次就得是200元，200元就是200片，一元茶就是一片嘛。 嗯， 200元、200团，还有200瓶，瓶是怎么当的事呢？就还有散茶。 哦， 啊，有散茶，就是团、饼、散都有啊，源源不断的向中央的政府，就当时的清政府进行贡啊，进行上贡，土贡的一种。所以呢，有人说那普洱茶是贡品。这话不抬杠， 嗯， 那的确是贡品。 好多茶都可以说自己是贡品 啊，可以，可以， 对吧， 可以。应该讲呢，这贡茶呀，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土贡的内容。 嗯， 什么都可以贡，只要是你能运得过去， 嗯， 啊，不坏， 当地特产嘛，就懂。 哎，对了，就是土特产品， 哎， 啊，就是土特产品。那么这表达的呢，是一种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或者叫联络的关系。 嗯， 当然它是优质土特产品啊，这个咱们不假， 嗯， 但它也是土产的一种。 嗯， 那但是你这个贡啊，它不代表着普及， 哎， 啊，这个是两码事啊， 嗯， 这两码事，就是使用不代表普及， 嗯， 而使用的初期往往相对应的呢是不普及。 对，一般写的什么特贡的都是说明想告诉你在外面可能买不着啊，这属于某种秘密渠道，或者说是给特殊的人，然后他们才能用着的，现在你也能用着了，主要是给你制造一种优越感，说明就不普及，对吧？ 不普及，一定是不普及。嗯，你比如说啊，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你比如说这个鸡肉， 嗯， 这个人类吃猪的历史很早， 嗯， 吃鸡的历史就不太早， 嗯， 啊，就不太早。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呢？它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鸡不好养， 嗯， 不好养。鸡呢，长期以来都跟这狗差不了很多， 哦， 就是各家都可以养，但没法大规模饲养。 哦啊，对，一家一只两只的， 哎 啊， 基本都是这个状态。 对， 你没有见过大规模饲养狗的，如果他不是干这工作的啊，对吧？ 啊，对。 那在农村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必备的，嗯，跟标配似的。 留着下蛋。 鸡呢基本可以下蛋， 嗯， 狗呢看家护院。 对， 一家呢一两条狗，有这么一笼子鸡， 哎， 就到头了。 对，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没有专业的饲料， 嗯，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鸡吃什么呢？鸡主要是吃米， 哎， 啊，鸡啄米嘛， 嗯， 这人的粮食还不够呢，那鸡吃什么呢？鸡吃不了， 哎， 这咱们今儿说那走地鸡，走地鸡也是人工饲养，配合着它自己溜达，它也不能光溜达。 他们一般是这么喂啊，我问过一个我们那儿的农户，他们说他们那个家里喂鸡喂狗怎么喂啊？人吃剩下的，喂狗，狗吃完呢舔的不那么干净，因为咱们这人一般你给狗吃的那个，就咱们有主食有菜汤什么之类的那些啊，就咱现在不说人家那个高级的养狗都给专门的狗粮什么，就是农村养，给完以后呢狗舔不了那么干净，狗吃剩下的再和点棒子面之类的喂鸡，或者今天剩的比较多就拿那个就喂鸡了。 嗯，那就是， 一般是这么一个产业链。 哎，对对对，还有点碎菜叶子什么的，啊， 哎， 都可以， 哎哎。嗯， 所以这个鸡呢在当年来讲啊，它没法大规模饲养。 嗯， 所以这鸡虽然食用的历史呢什么时候就有呢，在中国说啊，在中国说大概就是西周， 嗯， 就开始有了，但是是很珍贵的。 嗯 啊，那周王室要在一些祭祀活动里边用这个。 嗯， 老百姓还是不太吃得着。我给您举的例子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啊，你比如说他的出现，包括他被一些贵族接受，到他普及下来，这个是需要过程的，而且有的时候需要很长的过程， 而且有的时候也普及不了 啊。对了， 是吧？ 有，你比如这普洱茶，就算是到今天为止算普及了， 嗯， 啊，进行一些产业化，今天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这普洱茶了啊。那但是这里边呢，由于刚刚的兴起啊，又由于呢各种说法都有吧，导致这普洱茶呢，有时候这普洱茶水真深， 嗯， 我跟您说还是这句话，这话说的不对，普洱茶的水不深， 嗯， 普洱茶的水浑， 嗯。 这两回事啊。 哦。 它没深是没有多深的。 嗯。 但是浑浊而不见底。大伙儿看起来的时候就雾里看花了。 嗯。 所以我说你怎么理解这普洱茶呢？落实回咱们这节目。落实回这云南茶区。我说叫普洱相对论。 嗯。 这个普洱茶的很多问题都伴随着一个相对论的问题。 嗯。 你比如说生与熟。 嗯， 生茶与熟茶，咱们上一回讲过啊。 嗯， 上一个周日我记得是讲到这儿了啊。 对， 生熟这就是一对相辅相成的关系。 嗯， 没有生就没有熟嘛。 嗯， 哎，你看它是相对论吧？你再比如说，新与老， 哦， 是吧？还是相对论？ 对， 新茶与老茶， 对， 这还是相对论。 嗯， 你再比如说啊，还有，还是新与老，但说的是树。 嗯， 说的是树。新树和古树， 哦哦， 你看它又是相对论 啊，这么多插头呢， 对不对 啊？ 它都是相对应的，这两者之间可互相攻击啊。 嗯， 这两者之间可起码有一方一定要死攻击另一方。 对对对对对。 哎，为什么呢？这样才有泾渭分明，才标明了自己的高级。 嗯，他得卖钱呀， 哎，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普洱茶的一个很重要或者是很有趣的现象。 嗯， 我把它归纳为叫普洱相对论。你再比如说饼和伞， 嗯， 还是相对的。 哦， 还是相对的。 对 吧，这两者之间它也不，嗯，它也不同。它也不同。 哦， 所以咱们这节目呢给您捋着捋着说呢，其实也是在说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嗯， 哎，说两者之间的关系。你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伞跟饼的问题。 嗯， 还是普洱茶啊，还是说云南茶区。有很多人讲呢，怎么讲的都有。有人说这饼的不如散的，有人说散的不如饼的。 嗯， 有人说喝必须喝散茶。 嗯， 为什么呢？饼茶呢都黑了心了。 哦，中间加东西。 你也不知道吧？ 嗯， 你能掰开看看吗？他不许你掰开。 嗯， 他认为这不好。 嗯， 他散的这多透明啊。 嗯， 是吧？明明白白，啊，这么一看能看得明白。他说这散的一定是好料。 嗯， 饼的是不好料。 嗯， 也有人呢不这么说，也有人说这散的呢。不入流， 嗯， 这都是新喝法新玩法。 嗯， 你看咱们得饼茶， 对， 得七子饼， 嗯， 这多上讲究啊，这是原来的老喝法老用途，现在呢， 嗯， 都为了零售好卖都改反茶了。 嗯， 它两者之间，你它凡是相对论的东西，因为两者呢要相爱相杀。 嗯， 没有了这个就没有了那个， 这俩也没相爱 啊，不，但 光相杀了， 谁也不能失去谁。 嗯，哦， 失去了心就没有了老。 哦， 失去了生就没有说的熟。 哦哦， 是不是这道理？ 对，没有对比是吧？ 对，它什么叫相对？它就是有它，它才会成立。这两个是相对而成立的嘛， 嗯嗯嗯嗯， 对吧？所以这就叫相爱相杀。 嗯， 不停的在互相攻击。 哎呀 但是不可能消灭对方。 哎呦， 是不是这道理？ 是是是是是。 哎，咱研究这么多年有心得啊，咱们这有意思， 研究出两性关系了。 哎，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你看这伞跟饼，咱们今儿在节目里跟大伙儿说说，说您到了云南，您去买茶， 嗯， 或者咱们去逛一逛茶山上看一看， 嗯， 到底是伞的好还是饼的好呢？听我给你说啊， 嗯， 首先来讲呢，那什么茶做出来，它都得是伞的。 哎。 是吧？ 嗯， 这个没有任何的疑问。 对， 所以您到云南的茶山之上，请注意啊， 嗯， 因为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呢，条件好，精神头也足，还好个自驾游， 嗯， 开车自己访茶去了， 哦， 找茶去了，这好多的啊， 嗯， 挺多的，自己到云南茶山上，包括可能也有朋友吧，把当地朋友给带着， 嗯， 说这个农户这家咱朋友认识的呀，或者就是同学什么的，这经常有。哎，就去找人家收点茶叶，那个地儿您收上来的茶叶，它90%的都是散的 哦， 没有压饼的机器，是吧？ 它也不必要，它就是卖这个毛料的。 嗯， 我们讲这叫毛料。 嗯， 这个名字呢，它就给您带出来了。您看，您做生意呢，您知道它有这叫毛利润。 对对对， 哎， 嗯、 毛利润不是真正的利润。 嗯。 啊，它是还得刨除了很大的部分，剩的叫净利润、 嗯、 那是您的。那就是说毛利润是还需要再计算的。 嗯。 返回来说，这个毛茶是还需要 再制作的， 再加工的。 嗯， 还需要再加工的，它不是真正的成品茶。那在茶山之上呢，那普洱茶来讲吧，它进行了这种比较简单的采制，摘青，像我们说的采叶子， 嗯， 采叶子摘下来以后呢，进行摊晾，摊晾到一定程度以后呢，炒青，炒青以后呢，再晒青，晒青完了就基本是你看到的这个啊毛料了， 嗯， 这毛料茶，毛料茶它当然就是散的喽、 嗯， 是散的了。有人说这能喝吗？你到茶山上看看，他们都怎么喝？ 嗯， 哎，也是一把一把的这么抓起来怎么喝？ 嗯， 这个叫散料。 嗯， 那怎么去认识和看待散料呢？咱们讲一讲啊，到底它好与不好呢？ 嗯， 我有没有买它的必要性呢？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嗯， 首先来讲，毛料是制作成品茶的基础， 哦， 这是肯定的。 嗯， 所以优质的毛料才能制作出优质的成品茶。 哦， 啊，这个没有疑问了。 嗯， 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那个底子都不好，你后边再怎么做也不行。 嗯， 所以这毛料里边，它当然也分三六九等， 嗯 啊，好的毛料，但现在咱们说就是火一点的那种普洱茶的毛料非常贵， 嗯， 也是非常贵，上万一斤， 哎呀， 啊，那很正常，很正常， 哦、 大几万一公斤也有， 哎呦， 嗯，都有，这就是说毛料。那我买这个毛料呢，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呢？它还需要再加工，还需要再加工，喝能不能喝呢？不是不可以喝，你要当绿茶这么喝呢也行。 哦， 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洱茶。 他们不都说这就叫生普了吗？ 生普都不是这个，生普也得压饼。 哦， 这个就叫毛料。 啊、 毛料跟压饼还有差别。 哪个普都算不上，就算绿茶现在。 啊，叫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 嗯， 这就叫云南大叶种是它的树种。 哦、 晒青是它的工艺。毛茶是它现在的状态， 嗯， 这就叫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 那不对，那人家上山是找普洱去的，最后弄点毛茶下来的，生熟都不算，那这不属于让人蒙了吗？ 啊，不算，它还要再加工， 嗯， 它还要再加工。你看这个茶呢是这样，可以陈放，这种毛料就可以陈放了， 嗯，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都是陈放一年。有的陈放一年，有的就不陈放， 嗯， 都有，啊，嗯，您比如说，我说我买点这种毛料吧，就是咱们就他们有人管这叫散生普， 嗯， 啊，或者我说它就是学称叫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我在家存起来， 嗯， 老师说了，普洱茶越存越香，啊，我存个十年二十年的拿出来喝， 传家宝， 对，能不能行呢？不太行， 哦， 不太行，在这样的状态下，它的转化呀、啊、是缓慢的， 嗯。 而且呢效果是不好的。 哦。 是不好的。就是散茶这种转化是不好的。在普洱茶里边是这样。那其他的品种的黑茶有的可以黑毛料进行转化。那单说普洱茶呢这种散料是需要压饼的。撑死了陈化一年很多就要压了。啊就不会一直把它这么散放着。所以一直散放着很多人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大兜子一大包子的这茶叶说它不占地儿甭提了说十年以后开了好喝。你这个十年和你同一批料压制以后也等十年你开汤看这俩可不一感觉。 嗯。 哦汤色上差两个调门。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压紧了以后它茶叶之间还互相作用吗还是 对。因为它压的过程中第一它要蒸汽回软。 嗯。 它有蒸汽回软的一个作用它还继续出这种茶汁。啊同时呢在比较紧密的这种状态之下呢茶比较容易发生这种化学反应其实是一种发酵、 哦、 是一种氧化发酵。所以我们说这个茶你要想发酵啊就是比如说后发酵我说的是后发酵一定不能太小堆。 哦。 就是散料也不能太小堆。 嗯、哦。 这是一个经验告诉您您看那毛料库。那毛料库啊您比如说黑茶湖南的湖北的四川的都一样。那毛料库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云南茶区。在上一节，多杰老师给出了那些去茶区旅游的朋友一些意见，那到底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接下来请多杰老师接着为大家聊。 你看人家乘车乘车买下山呢，人家是下山自己精致去， 嗯， 所以您在茶山上看人家那个到云南啊，整个这公路两边啊，人家那茶厂的名字写都非常清楚。 嗯， 您比如说，哗，这拐弯这么拐过来，这片平地盖一茶厂，上面写的啊，孙涛老师开的啊， 嗯， 写这个滔滔初制茶厂。 哦， 那就给你讲的很明白，这是做毛茶的 啊， 做毛茶的。一般初制茶厂在茶区比较多。 嗯， 靠近镇的镇店，靠近大城市，包括在昆明周边。你很多就写了，比如说还是孙老师开的， 嗯， 写滔滔精致茶厂， 哦， 精致茶厂是不做毛茶的， 哦， 是收毛茶做压饼的， 哎 哎哎，做压饼的， 嗯， 进行比如说挑拣啊，有的时候需要拼配啊， 嗯， 哎，有的时候不拼配就可以直接他压纯料的时候就直接这么压饼， 嗯， 都是这么做的，啊，这就是初制跟精致是有差别的， 哦， 啊，那你看这个散茶。在整个云南茶区来讲，人家拉走一车一车的大包的，你看那都是散茶， 嗯， 人家是精加工去了， 哦， 人家是下山自己压饼去了， 嗯， 您得明白这道理。当然您要有兴趣，您也可以自己压， 哦， 啊，找代加工呗， 嗯， 现在这都业务都多， 嗯， 也可以找代加工给您压成饼，纪念的，您的尺寸怎么都行， 嗯，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要分门别类的去讨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散茶跟饼茶是这个区别。 嗯， 但是这里边有个特例，什么特例呢？就是普洱熟茶。 哦， 普洱熟茶是有散茶地。 哦哦，真的呀？ 啊，当然是普洱熟茶，当然是有散茶。 我一直没见过。 哎， 散的， 散的 都是饼， 饼的饼的多啊，饼的便宜，散的贵。 哦，哎，这为什么？ 哎，的级别不一样。 散的不那个还少一道工序呢呀？ 不是， 还便宜， 是这个区别啊。咱们现在刚才讲的那是普洱生茶的饼， 哦， 普洱生茶的饼里边散的和饼的区别， 嗯， 好，普洱生茶咱放一边了，现在讲普洱熟茶了， 嗯， 普洱熟茶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汤红的那是普洱熟茶， 嗯， 汤绿的那是普洱生茶，我得解释一下，因为咱每回都有新的听众朋友啊。 那您刚才不是说那毛茶都不能算生茶吗？顶多算个绿茶吧。 啊，就是绿茶吧， 啊， 就是它都归在这一类上吧，就归在这。绿汤的这类上的吧，好吧， 好好， 哎，这不是咱说红汤的这类上，啊， 好的好的， 就是，咱们讲熟茶这类，嗯，熟茶呢两种方法啊，现在讲熟茶就是一种吧，就是人工渥堆发酵， 嗯， 啊，就是熟成工艺，就是说普洱茶呢可以用自然陈化的手段，也可以用人工渥堆发酵的手段， 嗯， 就是加速它陈化的手段，嗯，这是一个高科技啊， 嗯， 这不是一个作假的，这是一个高科技，可以，嗯，那所有的人工渥堆发酵，没有把饼渥堆发酵的。 哦，对 啊，对吧？咱不能受一批普洱生茶饼给它直接扔这儿发酵， 也握不住堆 啊，对，那不行啊，咱得讲明白了，它都是散茶进行渥堆发酵， 嗯 啊，所以都是散茶渥堆发酵，渥堆发酵完了以后呢，这个其实就是熟茶的毛料了， 嗯。 是熟茶的毛料，可以进行精挑细拣，精挑细拣以后，再按照您所需求的这个方式， 嗯， 可以做成普洱饼 啊， 普洱砖 啊， 普洱坨， 嗯， 啊，这都是还有普洱团吧，团茶也可以，嗯，去做成这样的熟茶，也可以不做，也可以不压， 嗯， 经过精挑之后，那这就是普洱散茶啊，普洱熟茶的散茶， 嗯， 也可以。 对呀，啊，这问题就在这儿啊，这不是比人家少一道工序吗？我那压一下，别管压成什么形状，那你得担负人家一部分钱嘛， 嗯， 对吧， 嗯？ 你要不付钱，人家不可能给你变形状嘛， 嗯。 那这个没变形状啊，这散茶等于比他省了一道压的钱，他应该便宜啊。 啊， 你说怎么他比他还贵了呢？ 不，在国家标准里边来看呢，首先来讲啊，第一点，散茶。有一个级别很好的，咱们现在市场上也有人这么标，叫宫廷普洱。 嗯， 宫廷普洱大概都是用一级料做的原料来做，啊，它不掺下边的料， 啊，就是用的料啊等级高， 嗯 啊，等级高，非常细嫩。那要是做成砖或者做成饼呢，国家标准呢要求呢，或者说它的这个规范呢，原料等级呢可以低， 哦哦， 可以低，所谓低就是粗， 哦 啊，不是说这不好，都是卫生条件允许的， 嗯 啊，没问题的，它就是可以粗一点， 嗯， 可以做到四五级， 嗯 啊，甚至可以做到六级以下， 嗯， 也可以啊，所以说那就是，所以您不要，我说的这是一个特，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念， 嗯， 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啊， 嗯，打破了很多基本的观念是吧？ 因为不差钱儿， 嗯。 因为不差钱儿，人家做那个饼做那个砖也有做很高端的， 也有用纯一级的， 那你用特一级都行，你愿意用什么用什么， 哦， 是不是这道理？ 是， 哎，您只要有客户吧，咱说， 嗯， 您要有这客户定制了， 只要有下家是吧， 对，它是一个基本商业模式嘛， 嗯， 它你只要有下家，那自然是可以用这好料做了， 嗯， 用多好的料做都不嫌多， 嗯， 是吧，咱们先说卧堆，就拿这普洱熟茶这卧堆来讲，卧堆你得撒水啊， 嗯， 撒水它才能发酵呢， 嗯， 是吧，又叫润水嘛，所以叫润水茶，就这道理， 嗯， 撒什么水呢，那还有撒矿泉水的呢， 哦，这不也一般都撒什么水，自来水， 这就是食用水嘛， 嗯， 就你人工食，就是你人喝那水或者井水都行， 哦哦， 你人不也从机井里喝水吗， 对对对 啊，这没差别， 嗯， 哎，但有讲究的，用这个还是桶装的， 哦 啊，品 牌 子 的， 哎，对对对， 确实有区别吗？他们就 没什么区别， 做茶的人也觉得没区别， 这该就不就是给客户看嘛，他们就拍一小视频给客户看看什么的， 啊， 咱们这 就是告诉你，嗯，贵有贵的道理是吧？给你两个理由就完了呗， 嗯，对，这也跟你们厨师界是一样， 是吗？ 那你说炖肉？你拿井水炖的和拿这水炖的， 那味儿不一样 啊！你能喝出味儿不一样吗？ 我觉得这还是有些许的区别的。 我认为喝不出来吧。 不，井它每个那个水里边的矿物质含量确实是不一样，有的井水发甜口，有的发苦，发涩。我觉得这是有区别。但是你要说同样两个品牌的矿泉水，你说炖出来肉的味儿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瞎掰。 我觉得是这样，你又不喝那汤，你怎么能喝出区别？ 因为你的汤最后润在你的食物里了呀。 哦，觉得有区别哈。 嗯， 啊，那我们这我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么长时间呢？ 啊， 你想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卧堆发酵啊？ 嗯， 当然它肯定保证一个卫生性。 嗯， 啊，也很多人他就要求这个，所以我给你举这例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可以。 嗯， 哎，做多么精细都可以。 嗯， 在当年呢，这些国家标准呢，它都是出口需要。 嗯， 它需要核算成本，在卫生条件允许的情况范围之内，那当然要打一笔经济账。 哎，对 啊，这个也没有任何可说的，对吧？ 嗯， 因为现在啊，你讲的这个事儿啊，比如说用一级料做饼， 嗯， 或者用这个某名牌的矿泉水进行熟茶的加工， 嗯， 都是很小的量。 嗯， 量都非常小， 嗯， 跟当年的这种 大宗贸易没法比， 那可不嘛，那没有任何可比性， 嗯， 可以讲，你当年你跟人签一个单都得十个货柜一签， 哦，好，对，太小的没人理你是吧？ 啊，那可不， 你说我来二斤，来一百斤，觉得已经撑死了，人那边都不拿眼加你， 对，都得按货柜啊， 嗯， 那十个货柜一签呀，啊， 嗯， 那当时一斤呢？八十年代吧，就说一斤茶叶能的利润有多少呢？一斤大概就是这个数，一块钱。 哦， 一斤是一块钱。 嗯， 那加不出量大呀。 对，那倒是。 那你加不出量大，好都一次五十吨这么往出出，你想这不少钱呢。 嗯，对， 它是走不一样的路线。 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别小看这个量的问题。 那当 然，今儿我跟一个做餐饮的人聊到了现在关于房租的问题，咱岔开一点儿啊，就说同样一个地儿，比如说这个地儿，他要，比如要房租，说10块钱一平米啊，那好多卖高端一点餐饮的呢，他跟你往下讲，他说，你看我们这品牌啊什么的，咱能不能9块钱？9块钱你还不大乐意的，大家一看啊，就是街边现在什么多，什么拉面呀。什么这些麻辣烫啊，就这大家看着人均可能30块钱到头的这种不起眼觉得不挣钱。这些店一来好10块钱你别租给别人，我给你提到12，我17都敢给你开。好多餐饮就觉得哎这不正常啊，不可能，我们觉得都算不下来，怎么人家这卖的这么便宜的东西人家敢这么往上提价去，就说明人家这个啊，虽然一碗可能挣不了多少钱，但架不住人翻台率高，走量，就跟多杰老师说这意思一样，一斤挣1块，那是人家10个货柜起，那也是极大的一笔钱。 那不， 所以在这方面，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走量这回事， 走量 这个量真是非常可怕的。 那可不嘛，你看这个，你想一方面你有利润， 嗯。 你看当年那大宗贸易，一次都10个货柜起，这多的流水，那你看一下， 哎，真是 你这整个你这个公司内能流转的这个资金量就非常的大了， 嗯， 对吧？这都是很可观的， 嗯， 所以跟现在啊，它是不同的模式，所以现在呢，跟当时是不一样，当然还有人做外贸啊， 嗯， 也还有外贸单，还有一些老一辈的吧，他们现在自己还在做这个，少了。那现在这些所谓的精品呐，高端品牌啊，这不走量，但是逮一个啊， 吃半年 啊，这是你说的啊，这句话我没说出来啊，反正啊，是他这个单品要的利润率，就会很高，啊，这个这是实话，您可以理解是吧？人家所以他就会在这个上面精雕细琢一点， 哎， 因为他现在市场被细分了嘛。被细分开了，那他就会精雕细琢。所以你说普洱熟茶啊，普洱熟茶现在做的好极了的，做的高端的也有的是。 嗯， 所以说回到咱这话题，饼跟散的这话题，在普洱熟茶的这个领域里，散的也有，饼的也有，砖的也有，坨的也有，大的团茶也有。那这个之间它就很难分出高低贵贱来了，它都是正常的商品形态， 只是形状不同， 形状不同，形状不同而已。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出口的，当时出口的一些普洱茶，人家不要那个 饼的啊， 当时出口尤其出口日本基本都是要散的， 哦， 啊，都是要散的，它会叫包装，它包装小袋泡啊， 哦哦， 或者弄便携泡啊什么的， 哦， 他不会要你饼茶的，他就要求你出散茶，啊，这种情况也都是有的，所以说这个饼跟散你怎么去认识，注意这样几点，第一点，先要把生熟分开，不要分别讨论， 哦， 就不要混在一起讨论，这不讨论乱了吗， 对， 你不能拿生茶的散茶和熟茶的饼这之间比，这没有可比性， 对， 这是两码事，生的跟生的说，熟的跟熟的说， 对， 清汤的跟清汤的说，红不是红烧的说，红汤的跟红汤的说，哎，我说的是茶汤的颜色啊，你说清汤这还像拉面的感觉， 对， 哎，是茶 汤的人也有那牛肉面， 对啊，是茶汤的颜色啊，还有一个清汤的跟清汤的聊，红汤的跟红汤的聊，这个不能啊。搁在一起混聊，混聊它就没有这意义了，是吧？这说的是其中的一项，你就是你看这普洱相对论啊，再有你比如说树的问题，咱们是不是前一段时间说过这个茶的老与新？ 哎， 还没有怎么提这个树的老与新。 对，但是之前您一句半句的也给说过，说这个树啊，它不是有什么 经济价值， 嗯， 还有的是什么有观赏价值之类的，反正意思我大概理解就是，它到一定岁数了，产量肯定就低了， 嗯， 就所以我就想，那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能了解吧？老树，它就跟这人似的，它岁数大了，它身体机能肯定是下降的，对吧？那你说这时候20岁的人生出来的孩子和70岁人，咱别说能不能生出来，就生出来的孩子肯定，我觉得各方面的质量还是有差距，这大家不会再进入什么误区了吧？ 嗯，有误区。那现在都说古树嘛， 嗯， 古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卖点， 嗯， 一个卖点。您记得我跟您讲新茶跟老茶的时候，这不光是在周日，在周二咱们的节目里呢，我也多次提这问题，就是说你得先明白一个道理， 嗯， 或者说你得先承认一个事实。新茶永远比老茶多 啊，哦，那肯定的呀。 啊，对， 嗯， 到树这问题也是一样， 嗯， 新树茶永远比老树茶多。 对，老的只能越来越少，新的可以越来越多呀。 哎， 对， 啊，对 吧？ 新的可以越来越多， 嗯， 新的还在不定的种植。 对， 老的呢，或者说老树吧，有没有啊？有， 嗯， 它属不可再生资源， 对， 那肯定是不可再生的了。那它也随着它的整个的生命的周期， 嗯， 啊，从这个兴盛到衰落，它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所以您也得先承认这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老树， 对， 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老树茶，老树本来就比新树少， 嗯， 单位数量上的产值，老树还比新树低， 哎，对， 你这俩账一算加在一块，你这个市场上满天飞的这个古树， 嗯。 那你就可见它的这个不靠谱的程度， 嗯，对， 咱还慢说这古树好与不好，咱先单说， 嗯， 你先说这可靠与不可靠， 嗯， 啊，这个就先画这么一问号， 肯定是虚报年龄是吧？ 哎，那是肯定的， 嗯， 反正做商标便宜啊， 嗯， 这个不多收钱，你写什么它都这价啊， 嗯， 人家论纸收钱， 嗯， 人家不是论你的内容收钱， 嗯， 所以呢，你自然就可以进行一些渲染吧，咱们不叫别的，就叫渲染， 嗯， 这个很正常， 嗯， 也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讲啊，希望您呢擦亮您的双眼，说怎么能不上当呢？那就先要不迷信， 嗯， 只有不迷信才能够不上当。这话既适用于茶这个行业，也适用于别的领域。 哎，还真是，嗯， 哎，咱就说在茶这个领域里边来讲。如果您心里老憋着买老树茶， 嗯， 老憋着买古树茶，甚至于您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您说我呀，非古树不喝， 嗯， 那我跟您说，这就离倒霉就不远了， 嗯，有可能很久喝不上茶， 哎，那老喝是吧？老喝着不是啊， 嗯， 这个也很麻烦， 嗯， 说这个古树跟新树这两者之间，那老怎么理解呢？是不是就这么好呢？ 嗯， 应该是这么讲，应该是这么讲。本质上呢，它没有很大的区别，都是同样的品种嘛， 哎， 没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茶还是这道理，半由天定，半由人。 嗯 嗯，还是应该说是两边都看。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云南茶区。在上一节，杨多杰老师提出了一个概念，有人说啊，他非古树茶不喝。那古树茶到底真的有那么好吗？我们接着听多杰老师讲。 如果您心里老憋着买老树茶，老憋着买古树茶，甚至于您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您说我呀非古树不喝，那我跟您说，这就离倒霉就不远了， 有可能很久喝不上茶。 哎，那老喝是吧，老喝着不是啊，这个也很麻烦。说这个古树跟新树这两者之间，那老怎么理解呢？是不是就这么好呢？应该是这么讲，应该是这么讲。本质上呢，它没有很大的区别，都是同样的品种嘛，没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茶还是这道理，半由天定，半由人。还是应该说是两边都看，两边都看。就是说，如果我把茶叶看作是食材，看作是食材，是云南特产的一种食材， 哦， 这不就这么理解吧？ 对， 制茶的工艺呢，它就是手艺呗，就是一种制作的手艺。这手艺还分两部分，哪两部分呢？那就是制茶的手艺和你泡茶的手艺。 哦， 是吧？ 明白了。 制茶是对食材的一种初加工， 你 那泡茶是对食材真正的烹饪，那什么吃喝玩乐大搜索嘛，咱就从这角度理解这问题啊。 对， 你就说吃这鲍鱼，我就说这道理差不多。老说那澳洲鲍鱼啊不值钱，确实是没有那个咱们这个是吧？这个好，没有咱们这值钱啊，这个挺便宜的。但是好厨做出来呢不难吃，也不难吃。那也是吧？你给我什么好鲍鱼，我做出来也没它好吃。我就老讲这道理，我是让我这人就是粗糙，我吃那鲍鱼，我说这真好吃，你说这是澳洲啊，我说你管那什么鲍，它好吃不得了吗？你就你不要迷信于前面那半段，你得迷信那结果，是那口感到位了，是不是？我认为就可以，你看我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它一些馆子呀，人家为了控制成本，人家也明告诉你，我们这鲍鱼呢都是澳洲鲍鱼啊，对，因为离得也不远嘛。但是人保证的是，人家后边那调味和那烹饪的那手艺，你吃的不是来这儿吃我这个了吗？吃我这张大厨、李大厨，对，其实你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张大厨、李大厨对鲍鱼的理解 啊。 要我的想法就是这意思，是吧？你要吃鲍鱼，你就上海里咬就不得了吗？你上这儿较什么劲啊？哎。我举这例子回到茶上说这观点呢，就是说你不要过分的迷信于原材料。 哦， 它有没有重要性呢？它是有重要性的。啊，或者说你都让张大厨做，许咱们这边这个海域的这个呢，它做出能比这澳洲这好一点， 更好吃一点。 哎，对了对了，但是如果不同的人做，不同的食材，不同的烹饪，它是没有可比性的。它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食材也不一样，手艺也不一样，这两者之间怎么比呢？那就最终比一个好吃或者一个好喝。你前期的那个比啊没道理，那是没有道理的。茶也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原材料，原材料的古树料好不好呢？古树料应该讲口感是不错的， 不错，不错，有道理吗？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最关键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茶树的根系比较发达啊，树多大别往上看， 嗯， 树多大往下看， 嗯， 不砍这树你永远不知道这树多大， 嗯， 有人说是鼠年轮吗？不是，你得刨这根， 嗯， 这个任何的植物都是一样，这根往出一翻你就看出这个植物老不老了，哎，对吧？为什么说这个人在某某地方说根基很深？ 哦， 啊，搞很多年的根基很深。 哦，用在了这儿， 有没有道理？ 有，太有了。 你上边看着不起眼， 嗯， 实际上下边这根儿已经扎下去了。 哦， 你想扳倒它，这是很难。咱电视剧老看这词儿， 嗯， 是吧？咱说这个某某某，这个古装剧里边老有这个，嗯，哈，说他在朝中根基很深。 嗯， 啊，我原老看那纪晓岚跟那个和珅。老说这词， 老用在和珅身上， 哎，对，老说这词儿， 嗯， 像不像这道理？我觉得挺像的， 嗯， 植物也是一样， 嗯， 植物也是一样。真正的老的植物啊，你不要以为它拔多高就多老，说多憨就多老，憨就是粗， 嗯， 咱北京土话的憨， 嗯， 这是表面现象，这和树种也有关系，这和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也有关系，就是说它的地理环境，它是不是一长这么大，这植物都有应激性， 嗯， 它一看没有。这地方没有这空间让我长这么大， 对， 我也缩着， 嗯， 我也忍着，我也能小点小点，是吧？ 嗯， 这都可以。那根是真正往下扎的，真正老树啊，我见过那树头，就讲树头翻上来这根， 嗯， 真是扎得很远， 嗯， 而且很深，就是广度跟深度都很大， 嗯。 你这样的话，这样的根系，这样发达的根系，从土中抓上来的 营养物质多， 主要是矿物质， 哦， 是非常多的。那肯定能够在它的叶脉上叶片上有体现， 哦， 这肯定是有体现的，这不假的，哎，就是啊， 但是是不是得考虑到它损耗的问题呀， 啊，什么叫损耗？ 你看啊，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他抓的少，但是呢他消耗的也少，对吧？你老年人可能他自身就损耗了好多，他得供给自己的活着呀， 嗯， 对吧？那它能给它是它吸收的营养物质多，但它自身消耗的也多，最后它长出来的可不见得就比那个新树含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那么丰富。他们做过这个对比吗？ 对，是这么讲，您讲的跟我说的不矛盾。 嗯， 首先来讲呢，这是产量上的区别。 嗯， 你比如说老树啊，就一采，新树就可以多采。 哦， 人家可以不停的长， 哦， 就不停的往出长，而且你看长得大概其样子， 嗯， 各方面看着也还不错。 那，嗯， 老树不行，老树基本就是一冬憋一春， 哦， 就是一头春， 嗯， 一采左右下来， 嗯， 而且就是这个一采上的量也比那个低的多， 哦， 也比那个要低，这是肯定的。哦，它没法长那么多了，它就是 明白了， 一个应该讲叫保质不保量了， 嗯， 哎，它没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所以这个老树茶的量呢少，同样是老树，它的采摘量也很少。会采的呢，取其一些比较不爱其生长的，哎，采下来，那确实叶片的柔韧性、厚度还是都不错的， 嗯， 还是都不错。 对，经过您的对比，确实比新的要好喝。都按您泡来说， 口感上有差别， 有差别， 口感上有差别。 嗯， 但是这差别跟那钱的差别不成正比。 哦哦， 啊， 那我明白了 啊。就是这么回事啊，不吃，不值是肯定不值的。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后天制作的问题， 嗯， 制作的是否考究啊？那真正是会制作的话，你别看是新树，我说新树也得有几十年啊， 嗯， 那种新树做出来的茶不差， 嗯， 其实水平也真的是不差， 嗯。 那对于我们又不是土豪大款，咱们是正常的喝茶人来讲，那这样的茶是可喝的， 嗯， 不是他们讲的垃圾。 哦， 哎，很多人是为了捧这古树， 嗯， 得说这新树啊，到垃圾的程度，这是我刚才讲的相爱相杀 啊， 哎，这两者之间一定是要这么捧， 嗯， 你没有这新树衬着，你怎么体现出你老来呢？ 对， 哎，不行，他得把他说成反面教材， 嗯， 体现出了自己的重要性， 嗯， 哎，他们这个永远都是这样， 就是损人利己范儿的， 哎，对， 嗯， 真正利不利己咱也不知道啊， 嗯， 啊。这个长久来看我认为是不好的，这样说是不好的， 嗯， 所以说所谓那些没有那么大年龄的树是不是可喝呢？我明确告诉您是可喝的， 嗯， 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叫工艺考究还是非常值得一喝的，这是一点。 吃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第二点来讲，就是这树到底有多老这问题， 哎， 是吧？ 对， 这个也值得一谈。 多老就算老了，比如咱这人，咱说60岁往上，差不多吧，大家觉得哦，老年人了，一般人都能这么觉。那这树，它是多大岁数就有资格叫自己古树了？ 其实啊，这树有个40-50年就够瞧的了， 就叫古树了。因为 就老树吧，现在它不能行，现在他们叫古树啊，得过100年 哦。 嗯， 老树，因为您不是之前讲过说这个树，它如果丰产期可能就那几年，您不是说一旦它产量下降了，可能就给砍了，然后就重新那一批那个永远让它保持在丰产期的那一波吗？是这个意思吧？那是不是砍掉了好多树？好多树就长不成老树了？ 那是闽南茶区 哦， 闽南茶区这么做的比较多。 嗯， 为什么呢？它还是地少人多。 嗯， 它这云南茶区啊，不这么做，它是有地 哦。 啊、哦，它这是有的是地，它折腾它干嘛呀？ 哦， 它不弄它， 开一片再种就完了，是吧？ 它不弄这个，它应该说是，应该说啊，它的这种生产呀、啊，还是比较粗犷的， 嗯， 还是比较粗犷的，和咱们的闽南地区啊和广东地区的这种精耕细植还是有差别的。 他们没人计算这个丰产期啊，是什么的，是吧？ 对对、啊，尤其是在咱们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啊， 嗯， 哎，人家的生活呢，应该讲是很快乐的， 嗯， 啊，很乐天的， 嗯， 和咱们的这种感觉是完全的不一样的， 嗯。 啊，咱们你讲要算计这个产量啊，这个那个那个， 你得最大化吧？ 哎，人家还想着晚上开着篝火晚会呢， 啊、 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啊、 不一样。所以你看，他对于茶园的管理，像咱们说的陪管， 哦， 那是有差别的、 哦、 啊，是有不同的风格的、 啊。 所以这为什么云南的古树资源也比较多呢？ 啊， 也有这原因， 没人管，是吧、啊？ 管的不多， 随便古。 当然也跟树种有关系。 嗯， 你整个的。闽南地区呢，它都是乔木， 嗯， 都是灌木种，灌木种和小乔木， 嗯， 它也不用长那么大，它没必要。它那个咱们的这个云南茶树呢，小乔木有，但是大乔木更多， 嗯 啊，更多，它就很容易，或者说也很适合啊，长这么大这么老， 嗯 啊，因为大乔木才能长得比较老嘛， 嗯， 才能长得比较老，所以现在呢说100年、200年，反正您啊听他说那数啊。哎呀，咱也别说刨一零啊，刨一零我冤枉他了。那 一百年变成10年，这有点过了吧？ 不是，他那是3000年变成300年、 哦、 啊 啊！那应该刨吧？ 是 是， 我觉得过千的吧，得刨零、 嗯、 啊，不过千的呢，除五许就差不多。 您这跟若干年前在秀水砍价一道理了，是不 是？ 这 是水分太大。真的，我跟您讲，这水分真是太大。 嗯， 说我跟你讲这故事，前两回咱说过，很多听众朋友都可能没听，忘了 啊。 说这 见着恐龙那个， 对，3000年好，3000万年好家伙，那可不，您再倒子就见着恐龙了。这个听起来略微有一点科学常识的朋友啊，你都知道它不符合常识。 嗯， 这就又引出了这个话题，就说。我们这个茶呀，它也不是个法外之地， 嗯， 它仍然要符合科学的常识，符合基本生物学的概念， 嗯， 它茶树它很神奇，它再神奇，它不就是一种植物吗？ 对， 啊，它不就是山茶科下边的一种植物吗？ 嗯， 它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它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所以。如果您听到一些讲法， 嗯， 跟您所在初高中所学的生物知识 相悖了、 啊、有违背的时候呢， 对， 您一定要相信初高中的生物老师。 说见着恐龙的茶树是不对的，是吧？ 那显然那是笑话啊，那是笑话。那但是呢，这都是切实发生的真事儿啊，都是确实发生的真事儿。这都现在这时代啊，是很好的时代 啊， 它都有视频为证啊。就这侃侃而谈在茶树上，这都让人录下来了 啊， 传的满网都是啊，所以这个也成为了一个笑谈。 嗯 啊，您知道那不可靠。 嗯， 所以古树和所谓的新树，那新树也不是一两年就能新树，是吧？您种果子，您还得种个几年呢，何况茶喽？在这样的一个关系，怎么去对待，怎么去处理？我给您的意见呢，就是说，这个古树啊，承认它的好，但在承认古树好的同时，是没有必要过分的否认这个新树的。 嗯， 没有必要过分否认新树的，只要它这个新树，咱们讲几十年、二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这个新树，第一，它种植的环境很干净， 嗯， 没有污染。 好、哦。 第二点，它采摘的很规范。第三点，它制作的很精良，那它为什么不是一款可以喝的茶呢？ 嗯， 那它也是一个可以喝的茶， 嗯， 而且呢，应该讲还是一款很不错的茶， 哎， 也是很不错的。它不是说一定什么都是要到那个谷，第一，您不见得能追到这么谷， 对， 嗯，是吧？ 有可能买的都是新的啊， 对，它这跟咱们这户籍管理制度还是有差异。 对， 他没有那么严格， 没有登记啊。说这棵树身份证是多少号，哪年哪月几点几生的，是吧？他无据可查。 对，的确如此。 嗯， 像我到云南呢，这些年，我也见证了一些茶树的成长啊。你比如说，我们在临沧， 嗯， 啊，临沧地区吧，咱甭提是哪儿了，看到那个茶树，我第一年认识他的时候呢，他200岁。 嗯， 我第二年认识他的时候呢，他500岁。 啊， 我今年呢，他就1000岁了。 真的吗？ 啊，我说您这个岁数长 得，他是怎么长的？ 换一盘儿呗。 那他最大最真实是多少岁？ 可能也就是100-200岁。哦，因为那个村子大概是100来年，200年左右。 嗯， 那这个树是就长在他的村落的边上。 哦， 其实现在说那就是在村子里边，因为村子还往出盖，那房子越多了，他就在那个，他原来是在村边的。 嗯， 哎，那肯定是人种的。 嗯， 啊，就种了不是很久。 嗯， 啊，按他们最早我去的时候的说法呢，哎，就是100-200年、 嗯， 当时这么说的，我认为这很合理。 嗯， 从整个这个树的状态来看， 嗯， 还有你村的那个历史来看，这不新鲜，100-200年有什么新鲜的？ 对， 还没什么新鲜事。那这个他这个见长，你知道吗？他这属猴皮筋儿的啊，他有伸缩性。 这是几何倍数的长，关键是。 对，看着过瘾程度，我可能还许还能长。我认为 年可能还变成3000年了， 啊， 是不是？ 对，那你说这个，他都是本人的亲身经历 啊。 那你从一个角度上呢，我说啊，那树啊，还是那棵树， 嗯， 是那人心变了。咱还别说那树1000年，就说这树200年， 嗯， 你说人家树什么没见过？咱实话实说，就瞧你们跟这折腾了，也怪可乐的。 人实践了那句话，他看你长大，你陪他变老， 啊， 他变老的有点快，就是， 啊，说的就是呢，对吧？所以其实呢，这个尘埃落定了，那树还是那棵树， 嗯， 人啊，这又换成好几波人了。哎，从这个角度也证明了呢，说云南茶区啊，是一个很火热的茶区， 嗯， 是吧？它很热闹， 嗯， 很有一些生机，这升级打引号啊，是有升级， 嗯， 很活泼， 嗯， 但同时呢，也看到了很浮躁， 嗯， 看到了有一些呢急功近利， 嗯， 这个也是这些年我们到云南茶区呢可以明显看到的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我是夜色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云南茶区。在上一节，杨多杰老师说，云南茶区是生机勃勃，但是又是乱象丛生。那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我们接着听杨多杰老师讲。 就是好坏都会有， 嗯， 好的地方是真正因为这一片小小的树叶，我们有很多的山里的朋友就因为这个就致富了。 哦，还真是，你要说抱着一棵三千年的树就在家门口随便卖卖是吧，那谁还种什么地呀？ 对，因为这树啊它是这么一个管理模式，它最开始呢它当然就是大家伙儿的， 嗯， 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到后来慢慢的就公有了， 嗯， 就是归大队啊，归各个大队。那80年代以后呢，这不就又包产到户，就在分给个人， 嗯， 啊，那就是你来几棵，我来几棵，它这取决于什么呢？它有历史原因的，就尊重历史原因。比如这树确实原来是他爷爷种的， 嗯， 那就还给你们家呗， 嗯。 那还有一些没有很多历史，这玩意儿也没有人要呢， 对， 就是。离着谁家近一点的画几棵，他就用各种手段就把这个都分掉， 嗯， 啊，分掉。那你比如说像您讲的，我分的这两棵都是老的， 嗯， 或者很古的，而且恰巧这生命力还挺好，到现在还都坚持住了， 嗯， 没去世的，那他就是摇钱树喽。 哦， 那即使就不是这个，就是周边那个很一般的，现在这个价钱也很高啊。 对， 那也比一般种粮食种西红柿是强得多呀。 啊， 哎，所以我说呢，好的地方就是说。这片小小的树叶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帮助山里的很多的山民呢， 嗯， 脱贫致富，啊，先是脱贫啊，我们开始去的时候，你看到是非常艰苦的， 嗯， 到茶山呢那么远， 嗯， 一去就要几个小时，你关键你还得回来， 嗯，那这说的是， 因为他没地儿住， 嗯， 这很麻烦啊，这个。当地是没有能提供给你住宿的环境的。 你们一般都是住人家老乡家里是不是？ 住不了，开始就是住不了，就必须回到县城那有住的， 嗯， 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谁家都得有个十间二十间客房。 哎呦呵， 啊， 都改了农家乐了是吗？ 哎，对，但就是人也不经营，人就是给那个来看茶的来住， 哦哦，说明有需求啊， 哎，人多呀， 嗯， 接待量也大呀， 嗯， 而且呢你说那条件怎么样呢？就是起的那种二层楼，也很窗明几净，四白落地， 嗯， 地上都铺着瓷砖，一屋里俩床，一屋俩床标间， 对， 能够热水洗澡，那不就可以吗？ 那倒相当可以了， 是在山里不就算可以，你就不用再出来了，你就， 嗯， 你不用再四个小时再开出来啊， 嗯， 那你说这环境好不好啊？ 嗯， 那这刚几年呀，这家家户户都能起来了， 哦，说明这棵树真是摇钱树， 那肯定是啊。那肯定是对啊，他整个这个家庭条件， 嗯， 经济状态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过度的火热啊所带来的这种浮躁， 嗯， 这种浮躁，比如说价格的不断攀升， 嗯， 价格的不断攀升，那这个价格攀升啊，它还不是卖茶的，它从原材料层面就是鲜叶就很贵了。 哦，真的呀， 嗯。它是鲜叶程度就很贵，一层一层再往上加，一层一层往上加， 嗯， 原材料的涨价，再有就是一些不断有新的说法的产生。 哦，比如呢？ 那比如说古树茶， 嗯， 比如说山头茶， 比如说某某村寨 哦， 你听火了， 就各种造概念是吧、 哎？ 越来越往小了造 啊、就是往反正是要造， 嗯， 大了小了这不一定，就是要造出新的学说， 嗯， 新的概念，新的玩法，这个在这几年我们在云南茶区看呢，可以讲是层出不穷， 嗯， 那当然再往后，那就是质量上的这种参差不齐啊，这个现象也是有的， 嗯， 而且也比较明显，看起来也比较明显，哎，就比如说我们讲的是不是有假冒， 嗯， 和伪劣， 嗯， 两个概念，假冒就不是这村说这村，这就叫假冒， 哦， 本来一百年说五百年，这就叫假冒， 哦， 对吧？ 对对对， 跟你宣传那不符，这叫假冒， 嗯， 伪劣呢就比这更次， 嗯， 伪劣是不是这茬愣说这茬。不是这工艺愣说就是 这 工艺 啊、 哦，不是这年份，我愣给做出这年份 哦， 这不就叫伪劣了吗？ 嗯， 所以说就存在了这两个现象，就是假冒与伪劣。 嗯， 这个现象都有，而再有呢，我们看到呢，就会大部分的朋友啊，也到不了茶山 哦， 是吧？ 确实，你上去真的是太费劲， 人家没有什么可玩的。说实话，你去了， 嗯、 就很多人都说跟我去，你去一天你就无聊了，就、下不来，你在上面瞎折腾，这那可不也没有个景点给你看，你在上面待着是不是？ 嗯， 一会儿踢踢狗，一会儿撵撵鸡的，你老乡家的祸害，这都是啊，很枯燥。 嗯， 那一般的朋友呢，接触茶在哪儿呢？就是景区。 嗯。 是吧？咱们还有点时间给您讲这个景区的这事儿。 嗯， 那云南现在是旅游胜地。 对， 昆明、春城啊，鲜花最多了。看看、 嗯， 交通也方便。昆明现在据说要打造这叫什么？是西南交通枢纽啊？是什么概念？空港。 哦， 就是很多都要在这转机。 嗯， 是吧？你看整个的这个昆明的这个机场啊，最大。 嗯， 说是亚洲最大吧， 现在改了是吗？我过去前些年去可没有那多大。 你真的你去的是老机场，那在城市里的那个 啊、哦，对对对 啊，现在这场馆在外边， 哦哦， 特别远， 嗯， 离昆明极远，好几十公里 哦 啊，这机场大，这机场大，我这儿净误机啊，这个 对昆明那地儿老有雷， 不是我误机， 是谁？ 我从这。我下来，比如我得转机啊，我从这停机坪这个口下来，再走到这边去，二、十分钟。 哦， 好，真远、啊。 就是因为太大是吧？ 太大，真大，那是真大。且走呢，还有 我给你提供个电瓶车之类的吧？ 要钱啊、他那有那叫 抠搜的， 要钱。他那个这个我就是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这儿转机， 嗯 啊，去到地州上面，还有一些呢去东南亚都在这儿转机。 嗯 啊，转机的飞机不也很多吗？ 嗯、 啊，因为从他这儿，你从昆明再往这边飞，你不管是咱比如说去吴哥， 嗯， 啊，这柬埔寨的啊，越南的河内， 嗯， 泰国的曼谷，缅甸的老挝， 嗯， 还有再远了飞，比如说上新加坡的， 嗯， 上吉隆坡、马来西亚的， 嗯， 从那儿走大概都是最多四个小时， 哦， 从昆明飞大概都剩也就最远了最远了四个小时的。飞机的航程了， 嗯， 就很适合做一个中转站。 哦， 咱们飞过从这儿飞过去大概三个多小时嘛， 嗯， 你到这儿缓一闸一歇，再上一飞机四个小时，就它有很多不直飞的一些航班，现在都这么走。 嗯， 这是昆明，那当然你也别提这个丽江和这个大理了，这些地方、 嗯， 那这个地方是最集中暴露云南茶区问题的地方。 哦，昆明吧， 嗯，昆明， 嗯、 还有这个各个 旅游景点， 旅游景点、 嗯。 哎，对了。河里无鱼市上找，你就记着我跟你讲这句话、 嗯、 就这点问题最终都得暴露在市场上。 好、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几个问题，你比如说古树茶满天飞。 哦，全是古树茶。 都贴着古树茶。 哦。 啊、你比如说这个老茶满天飞。 哦。 都写着老茶。 哎、你说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个什么类似普洱茶协会之类的。 有啊。 对吧，他们不管管这个事儿。 那管不了，那管不了。这个不归他们管啊，这现在都放开了。 就是随便说自己的年份什么，这些其实也咱这么说是也算造假吧，等于你这起码名不符实啊。 这么说吧，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这么给你举，你比如说啊，你上这饭馆吃饭， 嗯， 他给你提供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对， 他要不是呢？ 对，你现在不是你看啊，咱现在虽然说阳澄湖大闸蟹，好多人说那个。他那你要哪个牌我都能给你弄来，他说那防伪牌都有是吧，但是他起码有这么一个我这原产地可追溯的这么一个概念在里头，包括有好多东西你是可以查着的，比如说他那不是有个什么二维码什么怕你扫这个，如果他再造假那咱就没得说，那你说这世界上什么都能造假对吧， 是 那一般的就是他是有这个意识的，就是我提供给你这个东西你是可以追溯原产地的，那你说这个呢，他这茶比如说他这树多少多少年了，你怎么证明他这多少多少年，我觉得行业应该给他一个规范，就比如说我们这普洱地区啊，一共就是一共的古树经过我们专家测量认定的有多少多少棵，比如就咱就按从比如一共100棵从1号到100号你给他编上号，那好你说你这是古树茶，那你是几号树出来的，那是不是可以做到这个？ 那肯定做不到。 喂，哎，为什么做不到？ 那你首先来讲，这云南茶区范围就太大， 嗯， 对吧？第二个呢，很多茶树都是私有，人凭什么让你做呀？ 哦，不让你编号。 啊，那 当然，这行业协会是干嘛的呀？ 不用这行业协会，行业协会也没有公信力。这个茶叶呢，永远都是这个道理。 嗯、 我认识孙涛老师，孙涛老师家这树我就信。 哦， 我说的是这道理吗？ 哦哦 啊，基本都是这道理吗。 信这个人多过于信协会。 对呀、啊，而且不愁销啊，真正的好的也不愁销啊。 嗯， 对不对？他每年他这，比如就这三棵树，一个树15斤，早定出去了。 哦，那倒是确实是。 那跟你费着劲干嘛呀？你还给他编号，他凭什么让你编号 啊？ 啊、哦， 好，我幼稚了、 哎。对，你想的太多了啊。 嗯， 这个是不可能的，是吧？嗯、包括于说。再有一点来讲，你比如说我吃阳澄湖大闸蟹，这也是双方规范吧。 嗯， 你比如说到很正规的饭店，很大的饭店，你可以讲。 嗯， 那您比如说呢，您就没画出这价格来。 嗯， 是吧？您吃这盘炒螃蟹， 嗯， 那您还要非要要求他是不是？他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 啊，那对对对，那这也有道理，嗯、 是不是这道理啊、 嗯？ 也就这么回的事吧。 嗯， 那包括于很多食材都是这道理。您说我们这个用的呀？都是特级的黑猪肉， 嗯， 你比如这么讲哈， 嗯， 那都炒成鱼香肉丝了，我怎么能瞧着它是不是特级黑猪肉啊？那我也不能总把那肉先给您拿来瞧一眼，说我们这晚上要切丝了，您先看一眼啊， 哦、 不可能吧？也不是这么个概念， 嗯， 所以这种到底你说怎么管控呢？我认为是不能够进行管控的，这种在食材范围之内， 嗯， 对不对？ 嗯，但是还是觉得。应该管控，虽然困难重重 啊，就没有可实现的余地，应该是这么来讲， 哦、 没有可实现的余地。你当年呢，它是国有经济时期，茶叶是二级商品，这当然是可以管控了，统购统销嘛，你又不能销售， 嗯， 你没有销售权呀，那当然它都管控的是很好的喽。那现在呢，它都是一个零售，那说你比如讲古树这概念， 嗯， 是吧？古树这概念本来都是捏造出来的。 哦，对。年龄更是虚构的，是吧？ 对不对？ 嗯。 你把这事儿弄好了吧，你比如说你开始统计你这事儿吧， 嗯。 他又造新的概念 了。哦。 发明创造嘛。 哦。 对吧，他又发明一新的概念给你。 说古树不好新树好，是吧？ 对啊。他告诉你阳面的最好，阴面的不好，你又、哦、你怎么你又带人登记那阳面的去。 哦，这么坏呢你们。 对不对？ 哦， 那他说这阳面的好阴面的不好，这本身这事儿违不违法呢？他不违法 啊。对， 对不对？ 嗯， 那不外出我是提出了一种审美的观念， 嗯， 但是这是要花大力气的，就是能让 大众接受我对这个事物提出的这样的一种审美观念， 嗯， 让你认为这个是美的，这是文化的力量，这需要很大的力气， 对， 那这，哎，这个绝对不是你从这个角度去管控就能管控得住的，它是很软性的，它是很软性，或者也可以讲是很无形的， 嗯， 很无形的，那这个没法管控，那只是说我们自己怎么去理解和认知，包括我跟大家所倡导的，第一，我不建议你去追求古树；第二，我不建议您到云南去买老茶， 嗯， 那云南更没老茶了。 哦， 第二，第三点，并不是说生茶就是原材料好的，熟茶就跟红烧鱼一样，就是因为原材料不好所做了红烧鱼了， 嗯， 不是这个道理。 哦， 到今天您到哪个商场，您到哪个饭馆，您要吃红烧鱼，它也是好鱼， 嗯。 啊，他也不能拿那臭鱼给您做红烧鱼，您放心。 嗯， 而且这是个口味问题。 嗯， 那你比如北方人，他吃不惯清蒸鱼，他就爱吃这红烧的，这怎么了呢？ 嗯， 这也没有问题。那我们有很多老字号呢，做这红烧鱼做的蛮好吃的。 哎， 啊，是吧？这个不是说他就原材料就不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说，作为消费者来讲啊，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树立比较正确的茶学观念。 嗯。 和比较正确对于茶的审美，而不是随波逐流的被市场的一些言论所左右。 嗯， 那这都是一些市场的言论。 嗯， 您要是被他所左右，您一不留神您就堕入到垢中，就被他所牵制住了。 嗯， 啊，或者说就说俗点，就进了人家这小陷阱了， 进了套了。 对了， 不能跟着他走， 就正合人家的意了。 得我们自己制造概念 啊， 是不是？ 你这更差劲。应该说我们先具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 嗯， 啊，比较中立的一个立场。同时呢，咱就说任何一件事儿，它都得有一科学的观念， 嗯， 咱别先违背了自然，违背了科学，我认为这个就不可取了。所以在云南呢，您去玩儿。去买茶叶，咱们讲这么几期呢，我觉得对这个普洱茶呀， 嗯， 大伙儿呢是个了解，是个认识。你要坚持的听下来，它肯定是有梳理的作用的。您再去呢，反正您多看、多听， 少买，是不是？ 少买，而且呢， 嗯， 千万别图便宜 啊！哎，我说那个，就是咱。刚讲普洱这一期的时候，我就说我若干年前买过那绿盒，你说跟痱子粉似的，那个可也不贵。 那是沱茶， 是吧？ 沱茶本身就不贵。 哦，沱茶都便宜吗？ 啊，对，沱茶不贵，沱茶并不贵。 只要是沱的，就代表都是比较低端。 不是，沱茶是一种制造工艺，它跟， 哦， 它从选料上就不太一样，不是光压成沱的问题， 哦， 它口感上就不一样。 哦，口感就沱 啊，口感上就不一样，它很烈。 嗯。 它性质比较烈，它那个茶啊，它那个下关沱就是云南在下关能做，在重庆也能做，那是沱茶。一般的现在就这个年月下的普洱茶饼，您可不要相信它真正能几十块一饼。 哦，真的呀？这饼分大小吗？他们 357是正常大小，250是小一点。 嗯， 但是总体来看，它也没有两位数了，现在。 从原料那儿就没有了，基本感觉是不是？ 可能有的人两位数能进，但是不会卖给您。 哦，哦， 但我说的两位也是大两，也是大几十， 八九十块钱啊， 没有很便宜了。现在已经，所以很多人在讲说这个这是原产地，所以才便宜。 嗯， 啊，这些观念它也是不正确的。 嗯， 它也是不正确的，没有那么便宜，而且您放心。蒙的就是您啊，蒙的就是您啊，这个观念您要这么去想， 嗯， 反而是不行。所以说到云南了解普洱，看茶山看看，有博物馆逛逛，这都可以的。 嗯， 真正想买茶呀，您回北京照样一样买，别上产地， 哎， 不好。 好啊，咱们今天这期云南跟大家聊到这儿哈，关于云南跟大家说了有三期的内容了，又是误区吧，又是茶，都给您讲的比较透彻了。相信您再去云南再喝普洱的时候，可能哎，心里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了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